阿弥陀佛。课本是第一页。那么讲义的话是讲义二的第四页。先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这一次上了课以后，下一堂课是9月23号，那么再下一堂课是10月7号。那么10月7号的话呢，刚好跟如观法师他来带禅师，时间重叠，所以我们10月7号呢就不上课，听课，不要白跑了啊。上一次讲是在依照唯识二十论的话呢，是在以契经说三界唯心，在解释这一个论文。那么在解释论文的时候呢，依照讲义呢，就是讲到第十项，讲义二的第十项，其余经典正成三界唯识。那么素记在解释这个地方呢，他就引了很多经的地方来解释。那么素记上的话呢，就是说又说成就四智，菩萨能随悟入，唯识无尽。那么这一句呢是引自摄大乘论。好，那么摄大乘论是引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我们在这个解释这一句话的话呢，这种已经解释了菩萨成就的四法的前三项，第一项就是成就相为事相智，第二呢就是成就无所缘事现可得智，第三个是成就因离功用无颠倒智，这三个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就讲第四项。四者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那么第四项呢，说呢又有三种殊胜的智慧，成就了这三种殊胜的智慧呢，所愿的境界就可以随心显现，或者随心不显现的转变。那么菩萨能够了知这三种圣智，有能够使这个意境随心转变的作用，也就能够了知是唯识无异。那么这样就成就了三种圣智，随转妙智。何等为三？是哪三种殊胜的智慧呢？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萨，得尽律者，随圣解力，诸意显现。第一种圣智是得心自在的一切菩萨。这个心自在，一般在经论的解释呢，是说菩萨能够在生死中流转，可是他的心呢，没有染污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心自在呢，是解释为菩萨成就了禅定，在禅定中呢获得了殊胜神通力的一切菩萨，叫做得心自在一切菩萨。得尽律者是成就色界四禅的声闻还有缘觉众，随圣解力诸意显现，成就了色界禅定的菩萨或者声闻缘觉，可以随顺他们定心的圣解增上力，使他们心想的各种意境随心显现， 这个意境呢可以随心转变，或者是令大地变成海水，或者是令水变成火等等的各种神通力。那么由这样的变现可以知道这个意境并不真实，因为它可以随顺心事转变，如果是真实的它应该不变，那么现在可变可以知道呢它并不真实。那么它能随心事转变，所以知道一切是一切法是为事无益的。这是第一种。二，得奢摩托修法观者，才作意识注意显现。第二种甚至呢是得奢摩托修法观者，就是这个修习止观的修行人，他必须先修止，得到了身心清安，他得到身心清安以后呢才算是正式的进入修习止观。那么这样说呢，就是他修习止至少要达到位置定，那么这样才算正式修止观。那么得奢摩托呢，在这边呢应该解作修习止呢已经成就了位置定以上的定力。修法观者，那么这个修行人呢他在定心中修毗婆舍挪观，比如说他修无常观，或者修无我观，或者修唯识观等，修这样的法观，才作意识诸意显现。作意在这边解释是作意思维的意思，不是作意心所的意思，要把它区别清楚。这个修止观的修行人呢，他在定中修法观的时候，随顺他定心中的作意思维这个法相，然后心中呢就相应的法意相会现前。譬如他修无常观，他在定中思维作意思维无常观的法意，思维完的时候呢就有无常相现在他的心中。修无我观也是一样，在定中作意思维无我观的意，然后呢就有相应的无我相在心中现前。这个王安阳居士呢他在注解这一段文的时候呢特别注明，非为文字示意现故，在心中显现，你本来思维文字相，但是心中显现的呢思维完以后心中显现的不是文字相，而是文字所全的示意相在你的心中显现。那么对我们来讲就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禅定的功夫。所以这边要了解啊，是示意相显现。那么这个也是随顺心事而有意相显现，所以知道呢为事无益，这是第二种智慧。三，以得无分别智者，无分别智现在前时，一切诸意皆不显现。第三种甚至呢是已经得到无分别智的人，这种圣者，那么这个是说呢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的圣位菩萨了，这个也是在禅定中。无分别智现在前时，一切诸意皆不显现。当菩萨的根本无分别智现前 现行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根本无分别智是现观真如，现观真如的，那么真如是无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现观真如的时候呢一切的意象皆不显现。如果意象是真实的，那么在圣智现前的时候当然就应该见到意象，因为圣智圆的就是真实相。可是呢现在在圣智现前的时候呢唯见真如实相，就是见到无相，由此可知呢这个外境的意象呢是没有实体性的，一切的意象呢是随着我们的心事所显现，所以一切意象是为事所现。那么这三种甚至呢都是和禅定相应的智慧。其实说呢一般我们讲你修习禅定成就了舍戒四禅，这种成就禁律的人呢都有能力 是外境随着你的心转的经验，都有这种经验。但是这里呢，只是说佛教中的修行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外道呢，虽然他能够成就舍戒四种禁律，但是他们的知见是错误的，所以不能说他们是有圣智。所以呢，外道成就舍戒四乘人就不计在这里面。由此所说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其前所说三种因缘诸义无义道理成就。那么从以上所说的四法呢，就可以了知所有的境界并没有离心之外的自体性，一切境界呢只是心事的变现，所以诸义并没有持有自信的道理呢就可以成就了。乃至广说如摄大圣第四卷中及成为士第七卷说，乃至经论里头呢都有广泛的解说为事无益的道理。那么例如摄大圣论第四卷，那么查了大正藏，摄大圣论只有三卷并没有第四卷。那么这里说第四卷的话呢，就可能是摄大圣论的解释，解释有十卷，所以可能是解释里的第四卷。那么成为事论第七卷中都有讲解为事无益的道理。又华严经第九卷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音，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个偈子呢是引自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六十华严的第十卷明法品。心如工画师，这个画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画家。那么工画师呢就是写真的画家，他一笔不苟的把这个境界画下来，叫做工画师。那我们的心呢就像工画师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画种种五音，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六道众生呢有种种不同的五蕴身，都是由心所造作的，所以呢譬如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音。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一切世界不论是有情世间或者是无情的气世间呢，都是由心所造作的。那么就如同一切的人物风景都是由画师所画出来的一样，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然。意思就是说呢，佛也是由心所造，众生也是由心所造的，心中清净，造了清净业就可以什么成佛，所以可以造佛。那么心中杂染，造了杂染业，那么就在生死中流转，就造就了众生。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不论是心是佛是众生，其实呢它的体相都是心，所以知道呢这三者无差别，因为都是心的关系。那么由此故知呢三界为心。那么十叉难陀翻的八十华严第十九卷生夜摩天宫品有类似的偈子，不是同样的偈子，但是有类似的偈子。那么述记里头呢举出了多部的经典证明三界为心，为佛所说。那么这样的话呢又有人提问了，既然说有这么多经典说明三界为心，那么为什么你唯识二十论只举出华严经说的而不多举一些经典所说呢？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回答是这样，这个佛呢是真实语者，我们举佛所说的一部经就可以证明了三界唯心的教理。 不一定一定要举出多部的经典才能说明唯识的教理。当然如果要多举，举多部经典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论文迄今所讲，迄今说三界唯心的论文呢，就到这里解说完毕了。好，那下面呢继续解释下面一句的论文。心意事了，明知差别，此中说心，意间心所，唯遮外境，不浅相应。这个安立论中唯识无尽的第三科呢，是事外福难，简则为言。这个丁三这一科，事外福难，简则为言。那么这一科是要解释外人对唯识的问难，所以呢先解释什么是事，再解说唯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论文心意事了，明知差别呢，是解释唯识的事。那么论文说此中说心，意间心所，唯遮外境，不浅相应呢，是解释唯识的唯。那么我们现在解释论文，心意识了，明知差别，这个是外人提出了一个问难啊。你本论的论名是唯识二十论，但是呢你举的契经呢说三界唯心啊，举出的是唯心。那么你一个说唯识，一个说唯心，如何能够证明唯识义可以成立呢？提出这样的问难。所以现在呢回答心意事了，明知差别。唯心与唯识呢只是安立假名上面有所差别，其实说的是同法。我们参考讲义三的第一项，心意识即了别，此之四名其体无异，但名差别。心意识即了别的体性是没有不同的，都只是在心识上以不同的意义所安立的不同的假名。那么注意这边要注意一点呢，这边讲其体无异，是就八个事都是心事这一点说的，说其体无异，因为他们都是心事。但是呢这个其体无异呢并不是说八个事的体性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自体性，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要把它分清楚。那我们下面会讨论到八事的自体性到底是一是异。心积极意，意思量意，事了别意，了事达意，因言了别，此中言略，但说了言。当我们用心来表示心事的时候呢，是要全表心事所具有的积极的作用。那么用意的话呢，是要全表心事它的思量的作用。用事则是要为了全表心事的了别的作用。而用了别的时候呢，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表示心事能认识所缘意境的作用。这个心事能够认识所缘意境的作用呢，称为了事达意，能了别的心事去通达意境的意思。此中言略，但说了言。那么在本论呢，因为用文简略，所以这个了别呢就只用了了这个字来代表了。积极有二，一即形象，二即种子，初通诸事，后为第八。积极有二，就是心事的积极作用呢有两种。一即形象，第一种呢是叫做即形象。这个即形象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解释呢，说这个形象呢是阿赖耶识中的八识种子，这个八识种子因缘和合的一刹那升起了心识的现形，那么这个时候心识的相貌称为形象。那么当心识现形的时候呢，又熏习形象于阿赖耶识中成为种子，那么这个叫做即形象。那么这种心识的种子生现形，现形又熏成种子，是通于八识的，所以下面说初通八识，这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这个形象呢是心识中有能源作用的见分，称作形象。那么八识的见分呢都有能源的作用，所以见分的形象呢积极于视体而起形解的作用，称为即形象。这个呢也是通于八识的。那么这两种说法呢以后面这种说法为正义。二，即种子。第二种是即种子。这个是说第八识阿赖耶识有能摄持种子的作用。当诸法现行的时候呢又熏习了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在八个识中呢只有第八识是所熏。那么种子熏在阿赖耶识中呢能被阿赖耶识摄持而不失去。这个种子除非被圣道对治以外，种子如果没有现行呢就积极在第八识中，那么这个称为即种子。那么只有第八阿赖耶识有这种即种子的作用，所以下文说后为第八。那么能即种子的呢只有第八识，所以称为心。思量有二，一无坚决，二现思量，初通诸事，后为第七。思量有二，心识的思量呢有两种，这个思量就是意的意思。一无坚决，这个决在大正藏注解中是意，就是意识的意，所以无坚决呢就是无坚意，也就是四缘里头的等无坚缘，又称为无坚灭意，意思就是前一念心识灭去成为后一念心识升起的助缘，称为等无坚缘，称为无坚灭意。那么八识升起呢都有无坚意作为等无坚缘，所以说初通诸事。二现思量，恒时现起是现，分别嫉妒称为思量，合称现思量，也就是恒省思量的意思，它又称为染污意，这个是第七莫挪识特具的功能，所以下文说后为第七，这个现思量是第七识特别具的功能，所以第七识呢就称为意。了别有二，一细二粗，初通诸事，后为前六。了别也有两种，心识的了别作用也有两种，了别有二，一细，第一种是细的了别，就是呢心识具有能够了别境界的功能，这个是通于八识的，八个识都有这种功能。二粗，粗呢是指前六识，前六识依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能够了别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粗显的境界，所以呢不论是六根六尘还有六识升起的六识呢都非常的粗显，所以前六识的了境的作用称为粗了别。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八识了别的作用呢做一个解说。那么了别作用呢分成三种，一种称为自性分别，第二个是嫉妒分别， 第三个是随念分别，好，这三种。那么八识中的前五识与第八识呢，只有自性分别。这个能缘心了别所缘境，好，当这个能缘心去了别所缘境的时候呢，他能够得到所缘境的自相，但是没有辨别嫉妒的在内的，对所缘境没有辨别嫉妒在内。譬如说我们眼视看到白色，得到白色的自相，但是眼视没有什么呢，这个是白色的语言文字的嫉妒分别，好，那么这种称为自性分别，那么它是限量的境界。好，那么那个是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拿这个杯子，当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只是取这个杯子的相，你没有一个心在想这个是杯子，这是铁做的，好，不锈钢做的，或者是这个杯子是什么颜色，没有这些想法，只是取这个杯子相，这个就叫自性分别。那么这个是限量的境界，你一定看到这个杯子你才能取这个相，所以它是限量境界。好，这是前五识跟第八识呢是自性分别限量境界。第七识呢只有嫉妒分别。好，第七识呢它每一念无始以来它念念的缘阿赖耶识的见分，好，嫉妒分别执阿赖耶识的见分为自我。好，所以呢第七识是嫉妒分别。那么因为第七识的嫉妒分别是有颠倒性的，本来没有我，但是呢它执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所以呢它是属于非量，是错误的，它的量是错误的，是非量。那么第六识呢有自性分别、随念分别、嫉妒分别，有这三种分别。第六识和前五识它同源一境的时候，称为五同源异识。这个时候呢第六识也没有什么语言文字的分别，只是取这个所缘境的自相，所以呢此时的第六意识是属于自性分别，是限量境界。那第六识什么时候是随念分别呢？就是第六识由他的意念力把过去曾经缘虑过的境界由意念力的力量显现在心中加以分别，因为第六识做这种分别的时候呢，要依止念心所的力量，随顺念心所，所以称作随念分别。在八个识中呢，只有第六识有随念分别的能力。那么一般说它通于比量及非量，但是也有说它通于限量。还有呢，第六识还有嫉妒分别。嫉妒分别的嫉是思虑的意思，度是推度。那么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无限前的境界加以推度思虑的分别是嫉妒分别。那么嫉妒分别主要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作用。那么八识中的第六识与第七识有嫉妒分别。那么第六识的嫉妒分别如果分别正确，那么是属于比量，那如果它分别错误，那么就属于非量。那第七识的嫉妒分别与无我中嫉我，所以一定是非量。我们看看讲义三的第五页。这个图啊，图一二三。刚刚讲过以后呢，我们再按图一二三把稍微再提一下。这个图一呢是讲八识跟三种分别的关系。这个第八识呢它缘的是什么呢？缘的是根生器界种子。那么呢它只能在根生器界种子上面呢做一种自性分别。它是属于自性分别。那么第七识呢支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无我即我。那么他在做这种分别的时候呢是属于嫉妒分别。 那么第六识呢，它具有三种分别。当它推度过去、现在、未来无限前进的时候呢，是属于嫉妒分别。做各种推理的时候，第六识属于嫉妒分别。那么第六识在意念过去的境界的时候呢，是属于随念分别。那么第六识呢，跟前五识同源所缘境的时候，称为五同源意识，是属于自性分别。那么前五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识，他们由前五根缘色身香味触五尘的时候呢，这个它都是属于自性分别。这个是八识跟三种分别的关系。那么再看图二，八识与三量的关系。好，刚刚讲第八识呢，它只有自性分别，好，是属于限量。好，那么第七识呢，无我即我，好，有错误的嫉妒分别，所以是属于非量。好，第六识，当第六识它推度错误的时候呢，它是属于非量。那么第六识嫉妒分别推度正确的时候呢，是属于比量。那么第六识跟前五识同源所缘境的时候呢，只有自性分别，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那么前五识它只有自性分别，好，也是属于限量。那么这个是八识跟三量的关系。好，再看图三，三种分别跟三量的关系。这个嫉妒分别呢，如果嫉妒错误的话，它就是属于非量。当嫉妒分别嫉妒正确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比量。那这个随念分别呢，随念分别就是回忆过去境。那么当他在回忆的时候呢，回忆过去境的时候呢，如果过去境是属于非量的状态之下，他忆起这个非量状态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随念分别是属于非量。那么随念分别呢，如果他意念的这个境界是属于比量的话呢，那这个随念分别就是属于比量。那么随念分别什么时候属于限量，为什么要打个问号呢？就是说这个说法是有点问题在里头。我们先看这个自性分别，它是属于限量，它是维持现前进，好，所以自性分别是限量。那当随念分别什么时候是限量呢？就是说它去回忆过去的限量境界，那么这个时候说它是限量。譬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杯子，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杯子以后呢，然后过了一下我就说，哎，请你把我的杯子拿来，那你刚刚看到了这个杯子，所以呢你有这个杯子的像，那我说请你把我的杯子拿来，你去拿这个杯子，那时候你心中显现一个像，说哎，哪一个是智道法师的杯子，你心中显现一个像，看哦，这个杯子智道法师的杯子。当你心中显现这个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像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像的时候，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是属于限量。所以当你在看到这些杯子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像显现出来的时候呢，说它是限量。好，所以呢画这条虚线在这边说它是限量。可是为什么画虚线又打个问号呢？因为说限量的时候是属于现前境。也就是这个物体它必须要现前在你的眼前，看到的时候属于限量。可是你回去你去回忆的这个限量境的时候呢，它已经不是现前进了，所以要说它限量呢就有一点问题在。所以有的地方说它是属于限量，有的人说不同意它属于限量，所以这边打个问号就是这个意思。好，你回忆到那个境界它是，但是它已经不是现前进了。那说它限量是说你曾经见过这个东西，你限量见过这个东西，现在回忆起来。好，说它不是限量就是说它已经不是现前进了，所以画个问号在那个地方。这个是三种分别跟三量的关系。 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明八识的了别作用。那么在解释这个，刚刚前面解释这个初分别跟细分别，解释这个细分别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呢，它是以自性分别来解释细分别。可是呢，如果要以自性分别来解释细分别的话呢，啊，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呢，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它没有自性分别。但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细分别是属于通于八识的。那么第七识没有自性分别呢，所以就不能说通于八识。所以如果要说自性分别，用自性分别来解释啊前面讲的这个细分别的话呢，就不合道理。就不合理。那么有的地方解释这个细分别呢，就是说很深入的分别来解释细分别。那么呢，这个也不合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前五识跟第八识只有自性分别，它没有办法做深入的分别。所以你要以这个深入的分别来解释细分别的话呢，也不合理。那这两个都不合理的话呢，那只有就是说它所具有的这个了别作用八识都具有，那么这个就称为细分别。此即八识皆有四明，从八识通通具有积极思量了别的意，所以八识呢都可以有心意识了，这四个假名八识都可以用。所以呢经论说为心，论说为识，都没有矛盾，因为都是假名而可以通用。好，这样解说。这样解说完毕了以后呢，那么外人又提出问难。你说八识都可以得到心意识了的名称。那么为什么在其余的论中有说第八识名心，第七识名意，前六识名识呢？看讲义三的第二项。问：此中八识若皆得名心意识者，何故诸处说第八识名心，第七识名意，余六名识？这个是外人提出的问难。答：成唯识论第五卷说，如是三意虽通八识而随圣显。现在回答这个外人提出的问难。成唯识论的第五卷说，引用成唯识论第五卷的论文来回答。如是三意，这三意呢就是一心积极意，二这个意是思量意，三这个识是了别意。虽通八识，这三意呢是遍通于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跟第七摩罗识还有第八阿赖耶识的。而随圣显，但是前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各有其特别殊胜的作用，依着它所具有的特胜的作用而安立假名全显它的胜用，就有了不同的假名。那下面就解释了。第八名心集诸法种起诸法故，第八识得到新的假名是因为他能够受熏，受熏以后呢能够积极诸法的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中，等待因缘和合呢就能够升起诸法的现行。那么第八识的积极意特别殊胜，所以名为心。第七名意，恒审思量为我等故。这个成唯识论的原文有原藏识等四个字，所以呢变成第七名义原藏识等恒审思量为我等故。第七识得到义的这个假名呢， 原常识等，常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因为它能摄常种子，所以名为常识。那么第七是缘虑常识的见分为所缘境，称为缘常识等。那么这个是依护法中说的，护法中是说第七是缘的是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所缘境，其他中的解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边讲解以护法中为正义。好，刚刚前面讲解那个三个图也都是以护法中为正义讲解的。恒审思量为我等故，恒审思量是恒思量与审思量意，恒思量是说第七识从无始以来从未间断，念念相续呢都原念阿赖耶识的见分，升起思量为我的作用，称为恒思量。审思量呢是说第七识能升起嫉妒分别，在阿赖耶识见分上嫉妒为我相。那么第七识的恒思量与审思量合起来就称为恒审思量为我等。这个思量呢可以做四句，请再翻到讲义的第五页看图四。这个图四呢上面呢是恒思量跟非恒思量。恒思量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的是念念相续呢它不间断称为恒思量。如果它这个是呢有的时候升起有的时候不升起呢那么就非恒思量，有间断了，这个叫非恒思量。那么看左边呢有审思量跟非审思量。审思量呢意思就是有嫉妒分别，这个事能够做嫉妒分别那么称为审思量，这个事不能做嫉妒分别就称为非审思量。那么这个恒思量非恒思量审思量非审思量，把它可以呢画个图呢就成了四份，这四份呢就是有四句。那第一句呢就是恒而不审，就是上面是恒思量但是它不是审思量，所以看非审思量，这两个交界处呢就是第八识，恒而不审是第八识。无始以来第八识是念念相续从不间断的，所以它是恒思量。但是第八识呢它只有自性分别，没有嫉妒分别，所以它是非审思量，所以合起来第八识是恒而不审。那么第二个呢审而不恒是第六识，就是这个交界处呢它是审思量跟非恒思量的交界处。这个第六识呢它能够做嫉妒分别，所以呢它是属于审思量。但是第六识它有的时候间断不升起，有的时候升起，所以第六识呢是非恒思量。所以合起来呢第六识就是它能审思量而非恒思量，所以是审而不恒。那么第三个是又恒又审。又恒又审呢就是看这边是恒思量跟审思量的交界处呢就是第七识。那么第七识从无始以来呢它念念相续从不间断的支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呢它是恒思量。那因为呢它能支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其中有嫉妒分别，所以它又是审思量，所以第七识是又恒又审。那么第四种呢就是非恒非审，那么这个就是前五识。这个前五识呢它有的时候间断不升起，有的时候升起，所以前五识是非恒思量。那么前五识呢只有自性分别，没有嫉妒分别，所以前五识呢它是非审思量，所以前五识合起来呢称为非恒非审。 那么因为第七世他能够很省思量，他又是恒思量又是省思量，那么在思量意上面呢，他比其他世要强，所以第七世特别名为意，在思量意中他最强，所以称为意，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三的第二项，于六名士出动间断了别转故，这个陈维士论的原文有于六别境四个字，所以就变成于六名士于六别境出动间断了别转故。于六名士，其余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呢，他们得到了士的假名。于六别境，这个境是所缘境的意思。那么这边讲别境呢，不是指别境心所，而是说前六识呢各自有不同的所缘境。那这六种不同的所缘境，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六别境。出动间断了别转故，前六世在相应的所缘境上活动，分别所缘境相是了别转。那么出动的出呢，是说六世的所缘境相很粗显，很容易了别。动呢，是说前六世缘境的时候呢，经常的变异转动。比如说我们第六世一下想这件事情，一下又想另外一件事情，想来想去轻易的就可以转动。那我们眼视呢，我们一下在看山，转过头去又看云，一下看山一下看云，也非常容易的变异转动，那么这个是动。那么间断呢，是说前六世呢它不能恒常相续的不断，前六世他们是有间断的，有时候升起有时候不升起，那么这个称为有间断。那么前六是在各自出显的所缘境上变异转动了别境相，是了别转。那么前六是因此名为了别境士，以了境胜于其他的士，所以前六是就得名为士。所以八士得名都以随圣显，随着他的殊胜的作用呢，所以呢有不同的名称。各随圣显别得一名，第八世得名心，来全显他殊胜的积极的作用。那么第七世得名意，全显第七世有殊胜的恒省思量的作用。前六世得名事，全显前六世有殊胜的了别作用。个别得名，据实而言皆得通说。那么实际上说呢，依据他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作用而言呢，八士实在都具有积极、思量、了别这三义，所以八士呢通通都可以名为心意士。此曰通论，故不相违。那么引的契经说为心，本论说为事，都是以八士通论的，八士通论都可以名为心意士，所以呢说为心说为事呢就不相违反。这样解释外人的问难。那么外人呢又提出下一个问难，说你本论说为士，是说八士个个都别有自体，那么为何实地经论，我们前面引实地经论有解释，实地经论解释华严经三界为心的时候说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提出了这一个问题。看讲义三的第三项，所以你看别人学习佛法是怎么学习，一个问题提出来你解答了，他下面的疑问继续的提，不停的提出疑问来要获得解答，不是听一听听过就算了，听不懂他提出疑问来要获得解答，然后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要提出疑问，要提出疑问要你来解答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学习方法就可以训练你的力量，思维力可以训练。修止观又叫思维修，怎么修止观？就从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思维力量就从这边培养出来的。好，我们看，问：若八识体个个名为，何故乃说一心所作？这个是外人提问。经论说一心所作，心的体性应该是一，那么何以为是说八识各有自体，体性是多呢？这不是有矛盾吗？好，提出这个问题。答：据范本说亦无一字，但言为心。我们提出回答，根据华严经的范文本是做三界虚妄，但是心作，并没有一心所作的一字。但是心作是唯心，唯是心作的意思，也是唯心意。经义是言，唯独但义，一无二义，名义异同。经义是言，那么现在呢，依照正法的义理来解释经文的名言，来解释这个三界虚妄，但是心作跟一心所作。唯独但义，这个唯是独但的意思，独就是单一的意思，但呢是只有的意思，所以有这个唯就是什么，只有一个的意思。一无二义，说一心所作，这个一是无二义，也就是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的意思。名义异同，所以说这个唯和一，这个名字虽然相异，虽然不同，但是所全显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一心所作跟唯心所作的意义是相同的，跟但是心作这个意义呢是相同的。未无外境，唯有心故，名为一心。经论中说一心所作，主要是为了遣除离心以外实有外境的妄执，所以说明呢，一心全表唯有心事的显现，并没有心外的实境，这个叫做一心。非说心体，但是一物。这个八识都是心事，三界呢唯是八识的显现，并没有心事以外的境界。这个是经说一心，论说唯识的意义，并不是说八识的自体是同一个，八识各有自体性，但是呢他们都是心事。所以说一心呢不是说八识只有一个自体性，他们有八个自体性，但是他们都是心事，那么离开这个心事没有外境的存在。问：据实而说事体是一，事体是多。那么外人又提出疑问了，说那么你就老实说吧，根据实际而说，八识的事体到底是一是多？答：如社论言，一类菩萨说八识体为是一物，有一类师说有多体，经一后义。这个回答呢就是如社论言，如同社大圣论，他有说什么呢？一类菩萨说八识体为是一物，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一意识师，他们呢执着只有一个心识，称作意识。但是呢这个意识啊，依着不同的根境能够升起不同的作用，所以呢就得到不同心识的假名。什么假名呢？譬如他依着眼根能够认识色境，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为眼识。依着耳根能够圆这个声境，这个时候就称为耳识。那其实呢只是意识而已，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不同作用，它就称为有了不同的假名。而心识的真实字体就只有一个，就是意识。这个是一类菩萨所说八识体为是一物。有一类师说有多体，这一类师是多识论者， 他们认为八识各有自体，所以说心识有多体性。经一后义，对于识体识一识多，那么本论呢是采取多识论的义理为正义，后面的这个多识论者的说法为正义。那么下面呢就要详细的讨论八识自体是一是多是多了。好，看讲义三的第四项。成唯识论第七卷说，在这个成唯识论第七卷有讨论八识自体是一是多的问题。八识自性不可言定一，八识的自体性不能说八识的自体性决定是一体。为什么呢？一形象所依缘相应义故。第一项形象义，形象呢我们刚刚讲就属于识体的见分，叫做形象。八识各有自己的见分，八识现行的时候各有自己的见分，那因为各有自己的见分，所以八识的见分是不同的，所以八识的形象是什么？是相异的。所依异，所依呢指心识要升起所依止的根，眼识要升起要依止眼根，耳识升起要依止耳根，那么意识要升起要依止意根，那么八识都有自己所依的根为升起的增上缘，所以八识升起的所依根不同，称为所依意。所缘意，八识所缘力的境界不同，譬如说眼识缘的是色境，耳识缘的是声境等等，所以说所缘意。相应义，相应是指心识升起来的时候呢跟心识共同升起的心所法称作相应。八识升起的时候呢各自有不同的相应心所升起，所以是相应义。这个心跟心所我们后面又会解释。那么八识有这些相异处，所以不可以说八识是同一个体性，同一个自体。二又一灭时于不灭故，如果八识是同一个自体的话，那么应该同时生灭，因为只有一个自体嘛，生的时候同时生，灭的时候八识同时灭。可是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些事灭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是升起不灭的，譬如我们把眼睛闭上，我们眼识就灭掉了，眼识不生了。可是呢这个时候耳识却听着音乐听闻声音，所以耳识升起眼识灭了。又例如在熟睡无梦的时候呢前六识是灭了，前六识灭了，可是呢人没死。那人们为什么没有死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前六识虽然灭了，可是还有七八两个识在支持我们的根生，所以我们没有死。所以前六识灭，但是七八识还升起，所以呢八识可以说呢生灭并不同时。那既然生灭不同时，可以知道八识不是同一体性，不是同一自体。三能所熏等相各异故，那么先解说能所熏相各异。七转识称作能熏识，第八识呢称作所熏识。七转识就是前六识加上第七摩罗识，他们是能熏识，第八识是所熏识。那么能熏识跟所熏识的相貌不一样，所以不可以说八识是一体，一个是能熏一个是所熏，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同一个字体，不能说他自己熏自己。 那么说能所熏等，这个等呢是三性三量等。三性呢就是善性、非善性、无记性。这个前六识是通于三性的。前六识呢它有善、不善、无记性都有。第七识呢只有有复无记性。那么第八识呢唯有无复无记性。所以呢在三性上面来讲呢，前六识跟第七识还有第八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什么是同一体性。三量呢就是限量、比量、非量。这个前五识跟第八识刚刚说他们是属于限量，是属于限量识，他们永久都是限量的。那么第七识呢是非量识，第七识在凡夫位的时候永久是什么？是非量的。那么第六识呢它通于三量，有时候是限量，有时候比量，有时候非量。所以八识之间呢在三量上面呢也是不同的，所以呢不可以说是八识是同一体性。所以由于八识之间有各种不同相，所以就不能说八识决定是一体的，这个是解释不可言定一。那么下面说亦非定义，八识的字体也不可以说是绝对相异，完全无关的，这边讲的相异就是八识完全没有关联，不能这么讲。一经说八识如水波等无差别故，经中有说呢八识就如同海水跟波浪一样，波浪不离水，海水呢也不离波浪，所以海水跟波浪呢没有差别，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这个楞伽经说呢，常是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事浪腾跃而转身。这个大圣入楞伽经中说呢，常是海常住，常是就是第八识，这个海呢是第八识中所摄藏的种子，是诸事升起的清因缘，这个种子是诸事升起的清因缘。常住是说第八识，这个常识呢它无始以来相续不断没有间断的意思，这个叫常住，不是说常而不变的意思。这个常通常讲的常有两种常，一种是不变常，就是它不变异所以它是常，一种是相续常，它相续不断为之常，那这边是相续常的意思，八识是相续不断的所以它是常住。境界风所动，将这个所缘境比喻于风，是所缘缘。那么众生对于所缘境呢有强烈的执着，就好像风吹大海呢而升起波浪，种种诸事浪腾跃而转身，就好像风吹大海，这个水就升起了波浪，众生对于境界的迷执就吹动了藏事海，这个诸事的种子因缘具足了，就现行升起了诸事的波浪，那么一波又一波的事浪呢又推动大海辗转而升起。那么这是第一个，它不可以说定义，就好像海跟波浪一样。二定义因非因果性故，定义如果八识的体性是决定相异的而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呢，因非因果性故，则第八常识跟七转识就不应该有因果的关系了。但是呢七转识和第八识确实是互为因果性的。下面呢已经说阿毗达摩大圣经，诸法于事常，事于法异耳，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那么在阿毗达摩大圣经中有记子说明常识跟起转识的因果性。诸法于事常，诸法就是起转识。那么因为一切杂染诸法呢都是以心识为体性。于事常，这个事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诸法相望于阿赖耶识呢是其所摄藏的种子升起的现行法。 就是诸法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升起的现行。所以这样讲呢，阿赖耶识就是因，那么转世七转世的诸法呢就是果，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升起了七转世，就是由因生果，那么这个是种子生现行，所以他们有这个因果性存在。下面讲另外一种因果性，是于法义耳。那么第八常识相望于已现行的七转世诸法，诸法又熏习了常识，在诸法升起现行的时候呢，诸法又熏这个常识成为种子。那么在熏习的这个作用中呢，诸法是能熏习的因，常识是所熏的果，这个是现行熏种子，这也是一种因果性，所以就有两个因果性。所以说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在同一刹那完成。所以在这一个刹那的时候呢，第八常识跟七转识就互有因果性的关系。那么这样解释，我这样解释这个偈只是参考应顺法师在社论讲偈的解说，别的地方解说有一点点不一样，是有不一样的解说的。由此互为因果性，故知八识字体呢并不是决定的相异。三，如幻视等无定性故，八识都是依他起性的原生法，虚幻不实，所以说它是如幻视等无定性故，唯有真实法才能够说是有决定的自性。那么八识既然是虚幻法，它是没有决定自性的，所以不能说八识的字体决定是一是一。一理世俗说有八别，非真圣意，真圣意中心言觉故。理世俗是我们前面有个地方呢，就是提了一下名称，但是没有讲的，就是唯识的四重二谛中的第二世俗谛，称为道理世俗，简称理世俗。那么就是在佛法中，施设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的名相，来解释佛法的道理。那么在经过文思的学习，就可以依着这个道理修习止观，证入圣道。那么这个称为道理集成真实，就是理世俗，又称为道理世俗。那么依照道理世俗的施设假名，就是在道理世俗的时候我们施设了假名，而假说八识个别有自体性，并非是真实的圣义谛，这个是依照世俗谛来讲的。道理世俗来讲的八识它各有什么样体性，我们安立了假名来说，这个叫心，这个叫意，这个叫事，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安立，这个在不是真圣义谛，真圣义中心缘觉故。在真圣义的时候呢，是离言自性的境界，在真圣义中的时候呢，心行路绝，没有心的升起，所以不可思，言语道断不可意，所以说心言觉故，它唯是离言自性的境界。在圣义中是没有假名说一说义的，刚刚讲没有心的升起是说没有什么原假名而升起的心，唯是原诸法的真实相，这个是真圣义。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语言文字所说的八识的各种不同的差别。此显八识体非即非离，以上的讨论就是要显示出八识的体性非即是一，亦非离异。入楞伽经迦陀中说，心意是八种，俗故相有别，真故相无别，相所相无故。入楞伽经有颂文说，心意是八种，第八识是心，第七识是意，前六识是事，所以心事呢共有八种。俗故相有别，一道理是俗故，叫做俗故。相有别可以施设心事的八种差别相， 来全表八事。真故相无别，真故的呢就是指圣义谛，依圣义谛离言语相，离心形象，所以无有名言相的差别。所以说真故相无别，相所相无故，在圣义谛中没有能分别相，也没有所分别相，所以在圣义中没有八识自体是一是多的分别。以上是依成为识论来讨论八识自体是一是多。若依一类说体为一，于世俗地体亦非多。若依一类呢，指的就是依义师、依义士师这一类的菩萨，他们说八识自体为是一体，那么在他们的道理世俗的安利施舍假利中呢，八识的自体也就不能说是多体了，因为他们安利八识自体是一体的，所以说于世俗地他们安利体亦非多。此言俗故相有别者依用而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怎么解释前面俗故相有别这个偈子中俗故相有别这一句呢？此入楞伽经中说俗故相有别这句颂文，这个一义是师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解释是这样说，八识唯有一个识体，但是呢这个识体上面呢有多种的作用，依照八种识体上八种不同的作用而施设言说，说八识相有差别。所以他们说八识是一体的，但是呢一体上有八种作用，那么安立了八种名言来解释这些作用。在成为识论中呢对八识有许多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成为识论。那么下面呢就要解释论文的此中说心意间心所。刚刚前面解释的是心意识了明知差别，现在要解释了论文的此中说心意间心所。那么从这里呢就开始解释为识的为的意思。那么本论引用华严经说三界为心，虽然经文只说为心，但是经中说为心呢不只是说唯有八识心王，也兼有说唯有心所的意思，唯有心王与心所没有真实的索取外境，是唯心的意思。那么就提出一个疑问了，那么为什么契经不说三界唯心与心所，而契经要说三界唯心呢？就提出了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解释那么书籍里有四种解释。一，无性是云，为深为浅所取尽一，有彼无故能取一无，不遮心所，有彼与心不相离故。如说若无心所有法，心未成转。一，无性是云第一个是无性菩萨的解释。为深为浅所取尽意，有彼无故能取一无。说三界唯心的唯深，说这个唯字呢是为了遣除执着离心以外有实有的索取尽这种妄执，是为了遣除这种妄执。有彼无故能取一无，索取尽跟能取心呢是同时一起现行的，那么如果没有索取尽的现行，也就没有能取心的现行，所以遣除了实有索取尽的妄执，那么跟这个妄执索取尽相应的能取心虚妄分别的能取心呢也不能升起，那么这个是经说为心论说为事这个为字的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遣除妄执。不遮心所，有彼与心不相离故。经论说为心为事，并不是要说只有心王没有心所的意思，所以它并不遮遣心所法，因为呢彼相应心所法和心王是同时升起，是不能相离的， 啊，新王跟新所是同时升起的。所以说维新就表示了什么？维新与新所，因为有新王就有新所，这个意思。如说若无新所有法，新未成转啊。譬如说经论里头有说，如果没有相应的新所法升起啊，则新王也未曾升起啊。转是升起活动的意思。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新王跟新所不能单独的升起，要升起决定是什么俱生的，新王新所是俱生的。二，我大圣中若处有心，必有心所诸相应法，若无心所相应法者，心亦定无。我大圣中啊，下面要说大圣唯识中对心与心所关系的主张。若处有心，必有心所诸相应法。如果有八识的升起，那么同时必然什么呢？有现行心识相应的心所法升起。譬如什么有当眼识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眼识相应的心所同时升起。若无心所相应法者，心亦定无。如果和心识相应的心所法不能升起，则心识必定也不能升起。所以心识跟相应的心所呢，生则同时升起，不生则同时不生，不会只有心识生而相应的心所法不生，或者是心识不生而其相应的心所法升起，这种状况是不会出现的。那么由于如此，所以经说唯心，论说唯识，同时就代表了有唯心所的意思。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唯识中他认为心识跟相应的心所呢各有自体的意思。那这什么怎么讲呢？就是当眼识升起的时候呢，和眼识相应的譬如说五片行心所，作意触受想思五片行心所，它也同时升起的。那么眼识有眼识的自体，那么眼识相应的作意心所有作意心所的自体，相应的触心所有触心所它的自体，所以呢受想思也有他们各个相应的自体，他们自己也有体性，所以心识跟心所各有自体性，所以论文中才会说始终说心亦兼心所。如果他们是同体性就不必这么说了，因为什么？同体性，那心就是心所。所以说始终说心亦兼心所，也就是告诉我们心跟心所是各自有体性的，有不同体性的。那么小圣的经部呢，他们认为心所就是心，别无有体，心所跟心是同一个体性的，心所只是心的作用，所以呢只有心识的自体，这个是小圣经部的他们认为这么认为的，跟大圣认为不一样。可是这个就引起了一个矛盾，因为经部他自己也认为在灭尽定的时候呢有细心的现行，大圣是在灭尽定当中的时候呢没有第六识的细心现行，那么小圣他不承认有七八识，所以他有第六识前六识，那么他认为在灭尽定中的时候呢第六识有细心现行。这个灭尽定呢是三国以上的圣人或者是七地满心的菩萨他能够升起此定，所以要成就灭定呢至少需要先成就了无所有处定。当要入灭尽定的时候呢，这个要入灭尽定的友情呢他先要作意，怎么作意呢？就要把这个想心所停下来，要做这种作意。那么由于心跟心所是同时俱生，所以止息了想心所的时候呢心也就不能够升起了，那么由此呢引起了诸心跟心所都灭掉，然后进入灭尽定。那么如果心所跟心识没有别体，那么灭想心所的时候呢只是灭了心的一个作用，心还有其余作用在，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入灭定， 它只是把一个作用灭掉了，其他的作用都还在，这个时候不能说它入灭定，因为灭定就是心要休息啊。那你是灭了一个作用，其他作用还在，你心没有休息，所以这不叫灭尽定。那如果将心想心所灭了，心事也灭了，那么进入灭定以后，哪里还有细心的现行呢？对不对？你如果说我想心所灭了，我心事也灭了，那心事的自体灭掉了以后，你进入灭定以后，怎么还会有细心现行？细心现行代表还有新的自体性在。所以他这边的地方呢，就跟他的这两个主张就互相矛盾，啊，就引起了经部里头的自中相违的过失。所以心跟心所呢，应该是别有体性，个别有自体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已经到了15分。请问有什么问题？这样学习有没有觉得很过瘾？不同的想，一步一步的，他教你怎么想，教你怎么做意思维。 法师，阿弥陀佛。前面在讲这个限量境的时候，因为刚开始还没有定义说它是指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它这个凡夫这个限量境啊，跟这个圣人他见到真如理那个也是。限量境， 对， 那 圣人见那个无分别智圆真如的时候是限量， 是，那这两个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 圣人的无分别智圆取真如的时候，是不是无分别智变一个真如相出来去圆那个真如相，是夹带真如直接圆真如的字体。那么我们前五世圆限量境的时候，是前五世他依着第八阿赖耶识变现的根生器界，然后呢做书所圆圆，然后他自己变一个亲所圆圆去圆这个亲所圆圆。 是说凡夫的时候有相分的存在 啊？ 是指凡夫的时候有相分的存在吗？ 对。 而圣人没有？ 不是，圣人他除了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他缘取境界的时候，他还是自是所变。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心，你的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缘真如的时候，如果你是变现真如的话，那就代表什么？你只能缘到一个假象，因为是心变现出来的，你不是圆到真如的实相，你圆的是个假象。那么这样就代表什么？你的这个法门是不能够成就圣道。成就圣道的时候，那个无分别智他圆的时候是圆到那个境界的实相，而不是圆他心所变的一个假象，就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前五世圆境的时候，他圆的是阿赖耶识变的相，阿赖耶识的相分，然后依着这个阿赖耶识变的这个相分为本质分，然后它也就是叫书所圆圆，又叫真上圆。那么它变现出来自己变一个亲所圆圆，那么它去圆这个亲所圆圆。但是它在变现这个亲所圆圆的时候呢，它跟那个书所圆圆那个相是类似的， 不能说同一个相，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相，但是呢它是类似的，所以呢还叫它限量，还叫它限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没有执着呢？这个就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后面会讨论。好，护法宗说这个时候是没有执着的。好，那安慧宗是说有执着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讨论这件事情。那么第八世缘根生器界种子的时候呢，它是直接缘的。因为什么？根生器界种子就它自己变现出来的。它不会说缘这个时候它第八世又依第八世然后变一个亲所缘缘出来。不会，它就直接缘了，因为是本来这三个都是他自己变出来的，所以他是直接缘的。但是前五世不是，前五世缘第八世所变现的相分的时候呢，他会变一个亲所缘缘出来去缘这个限量，所以他们第八世的限量跟前五世限量是不一样的。那圣人的限量又是不一样 的。那他在根本智跟后得智的阶段呢，又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后得智就是跟我们就是跟一样啦，他出来之后就是自己变了，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只有根本智的时候，他原真如的时候是原真如的那个实相，所以他就是直接原真如体而起。好，那个叫夹带，我们以前讲那个真实一面都有讲到夹带变带的问题。 在前面这个虽然有说这个第七世是又狠又神哦，然后说 第七世有什么？ 是又狠又神， 嘿嘿， 然后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最强的那个，他有最强那个能力嘛，所以给他一个义的名称。那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因为我是这样去推，就是当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你说睡得很深的时候都全部都休息，那我们还知道有第八世的存在，可是这样怎么得知那个第七世他那个执着还有？ 很简单嘛，你睡着就变圣人了吗？你睡着变圣人，你醒来就应该还是圣人了，因为圣人不会退回凡夫嘛，对不对？那可见你在睡着的时候你没有变成圣人嘛。那没有，为什么没有变圣人？因为第七世指第八世为我。 好，那这个后面我讲说这个在圣义地义的时候没有这个原假名升起的这个心哦，就是那个离言自性。那我要问的是说，那在佛本身他在为众生说法安立这些名言的时候，那很明显他是有法升起，那佛本身的心法上是有那个也是有也是有升起嘛，是不是？ 上次讲了，如果是佛无说法派的话，那佛就是在他的大悲大定之中嘛。然后呢是我们他的本愿力跟我们的善根力在我们心识上面显现出来这些名言， 所以是众生自己， 对，是众生 因缘和， 还有但是要加上佛的本愿力，好，这是佛无说法的。那佛有说法的话，那就佛就有说法，那有说法他的心识就会变现。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能不能请师父把后面那个刚才最后讲那个举那个灭尽定来辩证的这一点是不是再简单说一下，好像听不是很懂。 就是经部，小圣的经部，他认为在灭尽定的时候有细心现行。那这个灭尽定，那么他认为，但他又认为说心所跟心是同一个字体， 心所是心的作用。那我们现在讲灭尽定，是说把想心所灭了以后，所以心也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心可以休息。那你说心所就是心的作用，那心有很多作用啊，心不是只有一个作用。那你把想心所灭掉，那心的别的作用还是在作用。那你这样心还不停下来，那你就失去了灭尽定的意义了，是不是？灭尽定就是要让心停下来啊，让它不要再活动了，然后这时候可以休息。那如果说我们讲说你真的是因为想心所止息了，你的心就停下来了。那既然心停下来了，你只承认有六个事嘛，是不是？那你心停下来了以后，你说有细心现行，那这个细心从哪里来？你的心已经停下来了，怎么还有细心现行呢？那大圣因为他有七八识，所以细心就我们大圣就把它安立成细心就是第八识、第七识，他有自己的自体性。所以你灭尽定的时候，前六识停了，但是七八识还在。那第七识他什么杂染的部分停了，这样子，所以应该可以解释的过去。 所以这个是破经部说他的说他们讲心跟心所是唯一的，是合一的， 这只有一个字体， 只有一个字体。然后但是他们自己又提到说在灭尽定当中有细心现行，他是同时有这样两种理论， 对，这是经部他们的宗义、哦、 所以这样两个其实就冲突了，是这样子、哦、 所以他们这两个宗义就互相矛盾了，所以它有违反自宗的过失。你要么就是讲说只有一体，要就不要讲第二个在灭尽定中有细心现行；要么你讲说灭尽定中有细心现行，你不要讲这两个是一体。啊，你这两个都讲，但这两个刚好互相矛盾，因为这两种状况不能同时存在。那这个他就犯了自宗相违的过失。还没有问题。还有五分钟。哎，不好意思问一下哈，那个来上课之前，你有看过数据的？请举手一下。OK。啊，回去以后有再重听过的，能不能举手一下 ？OK。谢谢。 师父阿弥陀佛，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因为这个书记说实在感觉有看跟没看是一样，也没有师父讲还真的看不懂，这个文字这么简约齁，就看过去之后要是没有说把这个字一一拿出来讲，这个好像感觉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对文字有一点印象而已，感觉是这样。 要各位看数据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跟大家讲，这个学习佛法就是要多学，要多学。 那随着时间，你学习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慢慢累积以后，你再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要告诉你的消息是什么。你要是十年前叫我去看书籍，我也看不懂。那现在看的话，就比较能够了知他在讲什么，但是还要查资料，还要查资料。所以还要，刚好你提到这边，我就跟各位讲一下，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就是绝对的正确。OK， 我讲的是给各位一个参考，就是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以我现在的程度，我是这么认为，是这样讲解。但是呢，我讲解的时候呢，通常我都是有查到资料，根据的是经论的资料，经论是这么讲的，我才会讲。那如果经论没有这么讲，我就不会提这件事情。所以跟各位讲的大概都有经论的依据，不是我自己的意见。那这一点来讲呢，是各位可以比较相信的，不是收水油。好吧，那时间到了，我们就回向好吗？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